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加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预计未来一周，北京继续冻人，最低气温持续在冰点左右，大家需要做好防寒保暖准备。业内人士称，双十一物流是一场科技数据协同的战役，未来每天10亿个包裹将很快成为现实。双十一期间，北京购买力最强的区分别为海淀、朝阳、丰台。按照金额看，北京用户主要购买手机、数码、电脑、办公、家用电器，其次是食品、饮料、酒水的花费很高，领先其他品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具有实体经营门店，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不得超过范围经营，将于2018年1月1号起实行。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对外连接路网正加紧建设改造，为市级机关搬迁提供交通基础保障。北京市交通委称，本市首条中低速磁浮线路 S1 线将于今年年底开通试运营，为方便市民乘坐新线，交通部门新建7条道路，7条新建接驳道路将在年底同步通车。本月起，全市城市道路启动入冬养护施工，重点针对沥青路面裂缝、网裂、碎裂及松散等伤害问题进行集中治理，月底前所有城市道路将统一穿上防寒服。在海淀公园东南角上，双桥诗韵景点落成并于近日向游客开放，再现了当年畅春园、西花园里双桥周边的田园景色，这是海淀三山五园修复的又一文化景观。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最美是中国内地著名组合羽泉在1999年发行的首张专辑。同是流行音乐幕后制作出身的陈羽凡和胡海泉包办了专辑几乎全部的词曲创作。专辑一经推出，销量即破百万，成为1999年内地销量的冠军。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每晚7点的都市夜归人，听到是这首羽泉《最美》。 是耳朵玫瑰，是

全这一吻，不想再等他承认，不再要任何伤痕。我一个人背，你说我容易吗？上辈子欠你的，我都快累死了，还要硬挺着。你说我容易吗？还不依不饶啊？还嫌不够吗？真够可以的。这样算了，要不就别来，来了就不能回，谁让我一不小心到了现在，一遍遍念着阿弥陀佛，千万别

很多人把感恩当成一种付出，其实感恩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当我们忽然想起某个人曾经是对你好过，内心便会涌现出一股感动，这便是幸福。而如果我们认为别人的付出都是应该的，那我们的感动一定是苍白的。 我只能换你，想留不能留，在最寂寞，被说完。

方寻找未来。假如我有一天荣归故里，再到你窗外诉说情怀。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对着你的影子说声珍重。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加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有数据显示，中国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排名虽然靠后，但在建设进步的速度上遥遥领先于其他经济体，正在奋起直追。京张高铁终点站新建张家口南站破土动工，张家口南站将停止办理客运业务，京张高铁计划2019年底完工通车。今年年底前，燕郊将增加潮白河大桥、京秦两条进京线，将有效分解进京车流。日前，故宫十二生肖戊戌官金库银元宝在蔡白首发，元宝的器型设计以关注元宝常见的船形、马鞍形为蓝本，限量发行9999套。一年一度的香山红叶季已经接近尾声，今年提前网络购票、门区刷码入园，成为减少游客排队购票时间的新举措。近日，市民政局作出决定，对非法社会组织中国转业军人福利基金委员会及其下设的中国军民融合发展局等机构予以取缔。根据北京市卫计委发布数据，2015年北京新生儿是17.2万人，2016年达到28万，预计2017年新生儿态势不减。近日，从空军有关部门获悉，2018年度空军招飞工作全面展开，加入蓝天方阵的新飞行学员将在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指引下高飞远航，筑梦空天。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去的禁区，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在茫茫的天和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是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 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倩影，而心痛是你给我的无情毒气。 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 摊开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不要如此用力， 这样会我痛我碎我的心，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

有些所谓的秋名山车神，只要看到有车在前方压着就感觉到难受了，逢车必超，在超越了一辆又一辆车当中寻求刺激。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呢？只要行驶过程中流畅，没遇到超慢速行驶的前车，还是跟车匀速行驶更加稳妥。爱车强迫症，畏畏缩缩，这类人刚好和超车强迫症相反，开车非常小心，龟速前行，就怕爱车被剐蹭，尤其是被超车时心脏扑通扑通，尤其是进停车位的时候。车本来就是交通工具，爱惜归爱惜，过了头就是马路杀手了，毁车伤人，不讨好。伤人害己的闯红灯强迫症，有些车主看到黄灯总想加速冲刺一把，赶在红灯亮之前通过，这种行为的危险程度不亚于闯红灯。要是运气好过了，或者被抓到按规矩处罚，要是运气不好，刚好红灯亮，行人过人行道，收煞不及时，就会酿成大祸，哭都找不着地儿。玩手机强迫症，估计是离死神最近的一种强迫症了。很多司机开车喜欢玩手机，有的是找地图听听音乐，有的甚至是唱 KTV 自拍，反正得摸摸手机才舒服。但是开车这事儿就是手握方向盘，脚踩生死门，不能半点马虎，所以玩手机这事儿还是不要在开车的时候玩了。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开车要避开这些强迫症，危及生命的事情咱别做。 晚上了手机，束缚我在沙发里。

佛大学的一个研究结论就是，影响个人幸福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是人际关系。我们的幸福与快乐指数往往与我们人际质量有较大的关系，而这个人际质量就是一群乐观的人彼此之间的信任。所以与一群快乐的人在一块儿，你会更加快乐。

的那一段与你分享。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我想你也许听过 Lemon Tree 或者是鸭子当中的苏慧伦，而这首温情的歌曲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是由成龙与苏慧伦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专辑第一次中。这是一首充满了温情的歌曲，以更加宽泛的视角洞悉了人们内心最柔弱的部分。今年九六九都市夜归人，陈淑桦，生生世世。 没有人可以

却没时间。有位老爷爷，他退休有钱有时间，他给我描绘了那幅美妙画卷，刘三姐的歌声和动人的传说。 可是有了钱的时候却没时间。 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没有什么冲突的，当我们只是站到自己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时候，冲突便发生了。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你坚持你是对的，而忘记了你想要的。即便你对了又怎样呢？其实仔细想想，我是对的是一切冲突的根源，我是对的也是一切痛苦的根源。 诚实面对自己，我们从不开口，那个原因，那一句我爱你，永远像少了勇气。别人都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没有人相信，只有关心。我们从不诚实，那个问题，那一些是非让人伤透脑筋。我会期待爱盛开那一个黎明，一定会有美丽的爱情。 你是窗外另外一片风景，在你眼里我是什么关系，你的呼吸存在我的爱情里，何时能诚实面对自己？我们从不开口，那个人